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各位早安，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整，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是静瑜。 哎，今天呢这首歌曲呢是送给静瑜， 是要送给我吗？ 对，反正每次呢 所以你要跟我以姐妹相称吗？不要这样， 我跟你一姐，我跟你能不能以姐妹相称，主要看你怎么想了。 就我是 OK 的，主要你觉得 OK 吗？啊，不要不要了，有点害怕哈。 放在歌里，我觉得是 OK 的了哈。 微笑常来个深墙，你就像只快乐鸟，夏天日头炎，绿叶在燃烧，你让世界更美好。 有没有听出来为什么我今天要放这首歌曲？为什么我要跟你来论姐妹？ 因为我们两个联合起来就可以对付一下浩神。浩神，你给我醒一下。 不是，是因为刚才姐妹当中有一句，你就是快乐鸟，快乐鸟。 啊啊！所以月月鸟小哥哥最近对于自己月月鸟的这个定位越发的，你还记得自己真的叫什么吗？ 我叫 我叫什么来着？所以大家到底知道《早安音乐秀》的男主持人真的叫什么吗？ 我叫月什么来着？ 这月什么？姓什么都忘了是吗？ 姓什么绝对忘了。 每次都说进入一个月月鸟哈，大家都真的以为《早安音乐秀》的男主持人就叫月月鸟，对。没关系，他就叫月月鸟。 你知道上次有一个人跟我说，就说他妈妈自从听了，还是他婆婆自从听了我们的早安音乐秀之后， 以后 现在看到每个 棚子，叶老师你好， 现在看到每一个人有棚子都想叫月月鸟， 就都给人家拆拆哈。 对， 我们李亚月月鸟啊， 李亚月月鸟， 这个也可以是吗？ 这感觉好像江湖当中人称李亚月月鸟。 但我觉得今天我真的得联合起来你了， 为 因为浩神真的在我们的积分系统上动了一些手脚。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签到结束之后，你的积分不再是7点到7点10分的时候我们的双倍积分20分了吗？怎么回事呢？看来前一段时间我的这个小道消息真的还是比较靠谱的。 你的小道消息是？ 就是浩神会对我们的积分系统动手脚，今后大家会变成随机的积分。就是你随机抽就你可能签到第一名你只抽到1分，签到第五名然后抽到15分，就1到20分， 那这个 变道， 这个还真的是人间不值得的感觉， 对吧？ 对， 米兰刚刚已经说了，为什么签到今天只给了2分？请你艾特一下浩神，赶快起床一下好吗？ 是阿贵说系统修改了吗？第一回14名这么靠前，结果积分是2分。 哎， 那 呀， 哎，咱俩一起， 我签了，我已经签过了。 你是多少分？ 17分。 你有17分吗？ 对，我还好还好，但是我也很不平衡。平常我可以拿20分的， 你可以有20分，但我刚才试了一下，我只有8分哎。 那就人品的问题吧，应该啊，对不起啊，那这米兰签了2分，该怎么应？ 因为我毕竟还是有8分的人，对不对哈？所以大家现在可以自己去签一下，看看自己到底这个人品守恒定律之后自己有多少分数。 后舌真的过分，今天是小雪节气，真的要大家心里这么凉飕飕吗？ 下次还是端一盘饺子比较靠谱一点点啊。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又是一个零下的早晨，今天早上5点钟，早安音乐秀为大家关注到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3.4度。今天是小雪节气，刚刚已经提醒过大家了。从最新的气象资料看呢，这几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很难见到雨雪天气。那么今天还是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又是阳光明媚的好天气，风力不大，能见度好，有利于大家交通出行还有户外活动。再一次提醒各位注意补水润燥哦，空气比较干燥。 是，来看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的晴天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呢是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是70%。今天这节气是不是该吃饺子？反正我觉得节气就是给大家一个吃饺子的理由就是了。 吃，小雪节气了还不让我吃饺子，你是想怎么着？ 你准备按到什么时候啊？好，今天我们赶快看一下今天签到系统被浩神玩坏的签到系统，今天前十名是谁啊？ 签到第一名是自己说自己路过也能拿到第一名的维尼，第二名是小 W， 第三名是 Circle， 第四名是鹿，第五名是昂波里波。 来看到的是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的是张金玉，第七名赵林璇，第八名昊天，第九名 You， 以及第十名夏雨。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哈。 那么五谷丰登过来帮浩神说话了，说我今天虽然不是前十，但是呢我签到得了14分哦。这个办法可以督促大家即使没有抢到前十还是有惊喜的。 是， 五谷丰登你应该不知道吧，我们7点到7点10分这个时间段，还有8点到8点10分这个时间段签到以前都是20分，所以14分你高兴什么呀？ 关键兵哥今天过来炫耀了，就咱俩刚才说到了很多人就是前几名倒只有2分哈，兵哥说我第393名，你猜怎么着？19分，哈哈哈！ 哎，还挺厉害哈。昂波里波说，好不容易签到第五名，结果给了1分。浩神啊，跟我说这个签到系统他玩坏了之后呢，他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说呢，不仅仅是7点到7点10分，8点到8点10分这个时间段，大家如果再去签到的话，也会有随机积分呈现。 他玩别人，他当然觉得有意思，是吧？啊， 你给我起床、啊。 对，浩神，你等着。好了，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其实呢，今天的话题算是最近的微博当中一个热搜的一个话题了，因为，这两天我估计最近是不是就因为来到了一些装修季，或者是确实很多人听到了好多噪音。 哎， 你为什么刚才有这么大的反应？ 因为你知道我们节目的话是七点到九点钟，因为可能起的比较早一些，然后通常的话我会在下了节目，如果没有其他工作的话，会稍微的再就补一会儿觉，让自己回回精气神儿， 回笼觉。 对，但你知道国家规定的装修时间呢是在早上九点钟一直到下午的六点，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临时 装修的话，你和国家规定的装修是同步睡的是吧？ 对，因为。对于人家来讲，人家装修的话大部分人是去上班了，所以其实是听不到的，然后等你下班回到家之后就不允许他装修了。但是呢我的这个时间是反过来的，你知道，就是躺在床上又困又累，然后楼上电钻一般的声音真的是崩溃到的。 所以静瑜是这个，我是静瑜，我为电钻和装修代言是吧？ 哎呀，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你会怕被什么样的声音吵醒，然后被什么样的声音吵醒的话你最崩溃。 对，有这么几个答案。刚才一说到第一个就是邻居的装修声，这个确实不能忍，说实话啊。尤其有的时候有那么一点 连续的电钻的声音，特别是家里有小孩的，如果楼上电钻影响，孩子会在家里就是失控。 但我觉得其实整体来说都是跟你睡眠有关系的，比如说推销电话，推销电话平常可能还好，但是你睡觉的时候突然来一个， 所以我睡觉我会把电话就免打扰，就什么电话都接不进来， 对， 领导就很抓狂，为什么每次给你打电话你都不接？ 因为我以为你是推销电话。 对不起领导。 还有就是比如说类似于群消息提示啊，或者是本来周末你想睡个懒觉的时候，你妈喊你起床吃饭。 但是我现在最想用这种声音把浩神叫醒。浩神你给我起来，浩神你给我解释一下我的签到系统到底你给我动了什么手脚。 那如果这样的话，浩神应该会用接下来这首马吉底迪的这首歌曲叫做受不了来回答你哈。好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说说被什么声音吵醒的时候你最崩溃。来听到的是马吉弟弟带来的受不了啊，这是之前的非常厉害的一位小弟弟，但他的说唱很厉害哦。 忘了嗨，害你舍不得放不开，请你走出来，我脑袋猜一猜什么节拍，哪一种女孩我最爱？当我站在舞台，东西开始卖，镜头开始拍，我就明白。但我不在，你们开始期待，别无奈，我马上回来。跟你们表态，你们是我最爱。有人说马戏团像奇迹，到下个世纪都不会被忘记，到处听得到我的 CD， 播我的 MV， 媒体有我消息，说我是嘻哈的传奇。你们不要怀疑，嘴巴犀利，我是第一，不是臭屁，是有实力。 在疯狂，屋顶在摇晃，空气烫到连天堂也缺氧，音乐不停放，节奏越来越胖，让我帮你抓心里的痒。麦克风在我手上，你们不会失望。日本首相菜跟我说一起放，嘻哈最营养，吃了不会胖。听我饶舌，你们会渴望。像那麦克小胖，爱上花生酱，速度快或慢，硬或软，我饶舌一直转，舌头后空翻。舞台上时间多晚都不管，跟女人一起流汗，衣服湿了怎么办？脱给我看一看，哈哈。别紧张，我只是在玩，今晚不会跟你说晚安。 高处仍志存高远，才见揽胜意境，面对挑战仍一往无前，方显揽胜气魄，雄心壮志只待一个开始。购2019款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67元起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全新揽胜人生。4008200187。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平常呢，我应该就是换另外一首歌曲了，但是我今天觉得这首歌曲还挺能适合当电影 乐。受不了，受不了！什么样的声音各位受不了呢？ 是。来，今天呢，跟大家来说说被什么样的声音吵醒的时候你最崩溃。如果你家里有个小孩像马吉弟弟这样的话，他每天可能会去唱一些 rap， 我估计他自己还挺开心的，邻居会受不了。 我觉得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大家控诉最多的就是孩子的声音了，但没有一个人说是因为孩子唱 rap 所以受不了的。 还好，一般的小孩应该没有这个技能点，应该还没有 get 到。 但一般都是哭啊、闹啊等等的。 是，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哈，齐拉雅说最可怕的就是我家桂圆，我家宝宝，我夜里呢哼哧哼哧的给他喂奶，他还不会说话，只会哼唧。哎呀，就。每天晚上都睡不好啊。 对啊，另外呢，于天天说上六天班，好不容易周日休息了，早上儿子推门而入，啪啪拍我脸，用稚嫩的声音说：“妈妈快醒醒吧，妈妈快醒醒吧，妈妈快醒醒吧，妈妈快醒醒吧， 妈妈你快醒醒，给我做饭吧，快醒醒陪我玩吧。” 对， 小陈在周 丽娜说我睡眠质量还好，睡了基本上听不到别的声音，唯独一种声音能吵醒我，就是我们家姑娘啊做梦哭的声音，听见了之后瞬间惊醒，心脏砰砰跳，真的是怕了。 对，关键还是自己家姑娘哭，所以这个感觉好像更加揪心一点点哈。但我觉得太子的这个生存环境相对来说最 恶劣 最恶劣。他说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我们家楼下的老人大早起来放新闻或者京剧的声音开得特别大，因为家里住的楼层低，所以听得特别清楚。人家是想让你掌握一些比如说传统的文化，对不对？ 请不要在大早上的时候让我掌握好吗？让我睡饱了想什么时候掌握什么时候掌握。 是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齐拉雅说最可怕的声音呢还是得我家这个桂圆，就是家里娃哈，他说夜里吭哧吭哧叫我起来给他喂奶，但是他还不会说话，只会哼唧啊。 困。还有仲尼说，昨天晚上啊，朋友说自己在晚上12点睡得正香的时候，接到了租房的电话，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推销电话这一类的，真的是让人很崩溃啊。 是。 那么各位都会被什么样的声音吵醒呢？什么样的声音吵醒你的时候，你最崩溃？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吧。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You know it will happen if you don't 了刚才这首歌曲，来，我考一下静宇，你觉得刚才那首歌 是日语歌曲还是英语歌曲 啊？难道不是混着唱的吗？ 根本不是混着唱的。刚才我们来听到的是西园健一郎带来的 Say You Love Me 啊，但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以为是一首很小清新的日本歌。 我觉得里面应该有一部分日语吧，然后有一部分英语，反正 其实全部都是英语。 真的？ 对， 一句日语都没有吗？ 一句都没有 啊，那好厉害呀。那我想到了 Gala 乐队的那个Sunday I was wondering try my car。 很有意思啊，就是我原来有个朋友呢，就是学了很长时间日语，后来我说，哎，那你学日语以后去日本就是去旅游的时候会不会派上用场啊？他说派上用场了。 派上用场啊。 他说我说难道你会跟他们用日语交流？他说并不是，是我听他们的日本口音的英语听得非常清楚，非常标准， 交流无障碍了， 一点障碍都没有啊。 今天早上来问问大家，大家被什么样的声音吵醒的时候会更崩溃一些呢？我们又收到了一些更好玩的消息啊。五谷丰登说，最崩溃的就是楼上的邻居每周周末都要剁肉馅儿。他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跑到楼上一看。人家把客厅改成了开放式厨房，原来厨房的位置改成了衣帽间。哎呀，我就说嘛，他们一家吃饺子，我的客厅就要遭殃了。那种剁馅儿的声音，你们懂的，就真的是剁到我崩溃呀。 关键是开放式厨房改了，应该是我觉得是料理西餐之类的哈， 就剁馅儿吃饺子。 对，结果是剁馅儿吃饺子， 也挺好啊，也没有油烟啊，很适合开放式厨房。 相对来说，而且剁的这个空间会大一点。 而且你知道，就如果你在周末装修的话是不可以的，就你可以打电话给物业或者打电话报警去投诉的。但剁饺子这个事儿是管不了的，没有物业规定说周末的时候不允许人家剁馅儿包饺子， 不允许剁饺子， 剁馅儿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李玲啊，李玲说，我老公的这个特点呢是每天都要听着一些收音机节目入睡，哇，这是广播的忠实听众哎哈。他说睡着的时候呢你不觉得吵，但是夜里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个声音啊，我特别想把他踹下去。然后我老公呢就时不常的去另外一个卧室住，就对收音机爱到这样啊。然后他说我家的孩子还叫他回来睡特别丑。另外呢就是他那呼噜声，但我觉得呼噜声你应该会习惯，那这么多年了对不对哈？ 这要看打到什么样的那个分贝数哈。TT 也投诉了一下，说我老公的呼噜声啊真的是能被吵醒。还有呢就如影随形提到的说，宝宝夜里磨牙的声音滋滋滋滋，哎呦又担心又烦的心情啊。 磨牙那个声音真的是好像 有点害怕， 有点让人崩溃啊。对， 就类似于像那种就是指甲划到黑板啊等等的。其实今天有好多朋友也提到了这种声音是很可怕的。 还有就是炒菜的时候原来那种铁铲碰铁锅那种感觉， 哎，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那个声音特别可怕哈。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把说说被什么声音吵醒的时候你最崩溃，或者听到什么声音你最崩溃，都可以告诉我们。继续我们来看一下，历时的四个月的紧密安排和排练，黎星、李倩、谢欣等共同主演的舞蹈剧场的大饭店呢将在11月23号、24号在国家大剧院首演了哈。 大饭店讲述了七个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在大饭店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环境当中上演了一场你以为的真相只是你以为的罗生门一般的故事。 罗生门般的故事应该是对人性以及呢大家每个人的世界观和角度维度探索。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汪峰为当时大饭店所做的一首主题单曲为了让生活继续，来听听看。 可以置身事外吗？可以视而不见吗？可以低头不语吗？为了日子好过天，可以忍住眼泪吗？可以表达愤怒吗？可以告诉我你真的很孤独吗？你不知道坚持到最后一秒。

球公转自转，清晨七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昨天静瑜提醒了大家，早晨一起床呢，千万不要喝大量冰凉的饮料，因为温度相差太大，会强烈的刺激到我们的胃肠道，导致突发性的挛缩。那另外，清晨起床不要看着桌上摆着一只香蕉，赶快就拿起来吃，因为香蕉当中除了含有助眠的钾，还含有大量的镁元素。如果空腹吃的话，会使血液当中的含镁量骤然升高，而镁呢是影响心脏功能的敏感元素之一，在早晨起床千万不要尝试了。今天早音乐需要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我们来听一首糖分满分的歌曲，来自 Cindy 王心凌的《爱你》。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Yes, I'm going to 了，刚才呢是一首甜度满分的，来自于王心凌的《爱你》。喵啊呢，建哥说这首歌曲多适合你们俩唱呀，月亮小哥哥前面的 rap 肯定可以，特别棒，好期待哈。 但其实我们今天真的也有准备一个 battle 的歌曲哈，不过我觉得甜度的话，应该也不输王心凌吧，这首歌曲。 那首歌曲很甜吗？ 我们俩肯定能给他唱出很甜的感觉。 我肯定能给他唱出很放的感觉。 就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啊。 是啊。 当然了，甜美的声音呢，还是交给 Cindy 王心凌。前两天呢，大家应该也在我们九七次当中听到了他的新歌首播，这次呢是跟陈珊妮一起合作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是啊，这个总体来说呢，我觉得王心凌这两年的歌路呢还是越来越有拓宽。之前其实跟 TY 也唱过一首歌曲二十，对不对？ 到二十岁， 对， 就是我的状态啊。 你的状态是永远都二十 岁吗？算了算了，不好意思了。 还可以可以，反正你每天都是 说出口就后悔了，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不可自拔嘛，对吧？ 啊，可以可以啊。 来看看大家的最近的是为什么被吵醒，或者是被什么声音吵醒。然后呢，刚才我们有一位说人生是美丽的，他说金鱼郭鹏，你们俩怎么知道这两天我因为楼上每晚23点左右剁肉的声音已经变成了熊猫眼儿。剁肉我能理解，23点剁肉， 晚上11点左右剁肉，给第二天早上准备饺子馅儿， 饺子馅儿是吧？ 对啊，这种还真的是没办法。你说装修的话，它还是会避开一些时间段的。但是做饭这种东西就没办法了。 你可以稍往前挪个3个小时左右，20点左右剁肉嘛，对不对？23点剁肉， 你这个没办法去跟邻居说呀。 是。 南跟我们分享说，以前在英国留学，最害怕半夜响起来的那种火警的警报的铃声。哇，真的是感觉心脏都会瞬间跳出来的那种，一瞬间就会醒来了。 忽然让我想起来，我很久很久很久远以前的记忆。当时呢，我姥姥家在农村啊。然后呢，我每天早晨4-5点的时候就被村里面一个很奇怪的大喇叭的声音就叫醒，我一直以为是村口的牛或者是驴在叫，后来很多年之后才知道是大队村支书，乡亲朋友们，乡亲朋友们，起床啦，起床了，大概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为什么要用大喇叭把大家叫醒啊？ 因为他们当时那个广播系统不就是隔几米有个大喇叭吗？ 那叫醒他干嘛呀？ 就是可能要比如说就是 开个会什么， 也不是开会，可能就是该起床了，该上农开始做农活了之类的，大概 这个太可怕了呀， 很有意思啊。 威也跟我们说，在家里啊最怕这个，因为家在路边可能临着马路，最怕半夜摩托车响，就是那种双排气管的嗡，然后开出去 是 就会瞬间被吵醒， 那个声音真的特别特别响。还有就是你会发现呢，每次到这个周末的时候，尤其月周末的时候，三里屯那一带不是特别堵嘛，对吧？但总有那种大排量的车，我就很奇怪，这个时候你开过来除了嗡嗡叫以外， 就让大家看我会嗡嗡叫啊，我厉不厉害 啊？你的速度跟旁边的自行车比有他们快吗？ 70迈心情时 绝对到不了70迈啊，绝对到不了， 堵得好不痛快 啊。是啊，好了，欢迎大家把更多的这个答案发送到早安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一下北京人艺呢近日宣布，今年最后一部大戏呢将是田汉先生1927年所创作的话剧名优之死啊。 但是跟以往的人艺年度大戏不同的是，这出戏是年轻人来唱主角，导演任明呢是邀请来了青年演员严瑞共同来指导，演员阵容当中也没有老人托底儿。这次呢严瑞要出演主角刘振声，李小萌来出演女主角刘凤仙，配角也都是年轻人啊。 对，当然呢由于剧情的需要呢，这次剧目当中呢会包含京剧的表演，这次严瑞呢恰好有着专业的戏曲功底，所以呢没有学习过京剧的李小萌呢在剧中呢也是饰演刘凤仙的一个大青衣，不仅身段要像，还要自己张嘴唱。名优之死呢将在12月20号与观众见面啊，讲的是一帮青年的演员，所以呢我就适时的放出最近静瑜说过最爱的这首歌曲哈、啊、 来自李荣浩的年少有为。哦，听到这首歌曲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睡不着觉了呢。 是，听到这首歌曲就把那些烦恼的声音忘掉吧。 电视一直闪，联络方式都还没删，你待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宽也凑不到相伴，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 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换一生多喝几杯，和你先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光也走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有一半带酒后，你常常也真悔恨，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喝几杯，祝我年少有为。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静瑜， 嗯， 听说你上大学的时候成绩特别好，奖学金也拿了不少，就没有留下什么遗憾吗？ 有啊。感情方面。 哦，那发生了什么呢？ 什么都没发生。 租不到新车，租不到好车，租不到品质生活，装不下行李，装不下家人，装不下自由的心，考得过驾照，买得起爱车，却苦于摇号限号。奥迪出行提供全系奥迪新款车型，高端租车，品质服务， APP 下单，专业管家上门取送，动动手指就能拥有全系奥迪。登录各大 APP 商店搜索安装奥迪出行 APP 即可体验，或微信搜索添加奥迪出行公众号获取更多惊喜。奥迪出行，奥迪官方全系租赁平台。 身居高处，仍志存高远，才见揽胜意境；面对挑战，仍一往无前，方显揽胜气魄。雄心壮志，只待一个开始。购2019款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67元起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全新揽胜人生。400-820-0187。 起步就要先人一步 ，La Fiesta 菲斯塔配备280 TGDI 发动机，爆发204强悍马力，新增智能驾驶模式，契合你的驾驶习惯，带你体验一场流动的性能盛宴。 北京现代 ，You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好，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听到了年少有为，哎，好像是这首歌曲第一次完整的在我们节目当中播出，之前每次最后几秒钟都要打断一下。 几度风雨 你果然是中华小曲库，哎，你现在连刘欢老师的歌都敢模仿了，胆子够大呀。你 不敢不敢，是经常有朋友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说，哎，你每次放一首特别嗨的歌曲，然后刘欢老师就来强行插入，是怎么回事？ 那是因为刘欢老师那首歌还挺嗨的，我觉得啊，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你看给大家留下了这么深刻的印象，就像速度与激情系列电影一样，转得够不够硬？ 转得特别硬，但是特别好啊。今天11月31号，速度与激情系列电影的主角保罗沃克呢是去世5周年的纪念日了。当然呢，一部纪录片《我是保罗沃克》最近也是发布了加长版的预告片啊。 加长版呢会比原版多出差不多半个小时的内容，会在11月30号这天放映。那么这部影片呢是包含了对于沃克家人还有亲密朋友的一些采访，也包括他们提供的一些照片还有视频。而且在这个加长版当中，大家会更加了解到他对于家庭的热爱，还有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的他为海洋生物和鲨鱼所做的保护工作。 所以呢5年前的11月30号，保罗沃克呢因车祸去世。我估计大家应该一直在记忆当中有这首歌曲，来自 Charlie Puth 以及呢 Halifa 带来的 See You Again， 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Damn, who knew? All the planes we flew, good things we've been through. Then I'll be standing right here talking to you.About another path. I know we love to hit the road and laugh, but something told me that it wouldn't last. Had to switch up, look at things different, see the bigger picture. Those were the days, hard work forever pays. Now I see you in a better place. See you in a better place. How can we not talk about family when family's all that we got? Everything I went through, you were standing there by my side. And now you gon' be with me for the last ride. It's been a long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yeah, we ca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you know, we started.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Let me tell you. When I see you again You both go out your way and the vibe is feeling strong and what's small turn to a friendship turn to a bond and that bond will never be broken, the love will never get lost. And when brotherhood come first then the line will never be crossed, established it on our own when that line had to be drawn and that line is what we reach, so remember me when I'm gone. How can we not talk about family when family's all that we got?Everything I went through, you were standing there by my side. And now you gon' be with me for the last ride. So let the light guide your way. Yeah. Hold every memory as you go. And every road you take will always lead you home. Oh, it's been a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Yeah. 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跟静瑜的感触也很深，但是我们俩的感触估计跟大家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俩的感触是哦，马上要开始唱歌了。 不，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真的在怀念保罗沃克，然后总感觉说好像他因为车祸去世还是就之前的事情，但是仔细一想的话也已经是5年的时间了，再听这首 See You Again 还是感触非常的不一样的。 对， 那么另外的一重心情呢，就是大家还记得今天是周几吗？周几啊？ 今天是周几啊？ 周几？好紧张啊！ 今天是周四啊，开玩笑，这你都不记得了哈？ 今天是周四，所以今天是静云跟月月鸟小哥哥带领大家一起 K 歌欢乐上班路的时间了。 是， 我们今天呢，从一开始的时候，因为音乐早餐有一首甜度满分的爱你嘛，然后所以就有朋友说你们俩唱这歌挺合适的。我们俩今天其实准备的这首歌曲啊，我觉得应该比爱你要更难唱一些。 我们俩今天这个版本确实还是挺难度挺大的哈。所以呢，我今天呢特地做了，就是我昨天在自己家里呢精加工了一下，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首先呢是由静瑜来为我们大家演唱一首歌曲哈，最近也超级红的，对不对哈？ 对，原来最近刚刚出现在吐槽大会当中，所以大家应该知道他是谁。 来，准备开始了，感觉也是听前奏来猜歌名的系列哈。 这个好难的， 静瑜你要做好准备哦。所以大家一会儿也可以拿起你们手中的遥控器，来给我们打打分数哈。看你要站哪一队， 来会唱的跟我们一起。 金鱼要开始了。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过绝望。 好听哎，静瑜。 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 静瑜一直在看我。 所以你到底什么时候出现啊？ 先让你和郑少环唱一会儿好不好？ 哎呀， 好像都开花，追逐的年轻歌声都嘹亮， 很不错啊。 我终于翱翔，用心凝望，不害怕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 哇，不错不错不错，掌声鼓励。 所以接下来到月月鸟小哥哥了是吗？ 对，接下来的我就一会儿就是我跟张涵韵来唱， 张涵韵 一会儿就是我跟张韶涵来唱了嘛，对不对啊？ 你确定是张韶涵吗？ 我希望是张韶涵吧哈。好紧张， 总感觉你有什么大雷在等着我。 对，大雷在等着你，大雷应该是在等着我。 你不会这么老实唱歌的。 我准备好了啊，张韶涵我来了。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过绝望。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 唱出放了的感觉。 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过希望。 天哪，受不了了，快高潮阶段， 高潮还是让腾哥老师来吧。 不行，太可怕了，赶快让志玲姐姐来救命吧。志玲姐姐你在哪里？ 全球首播。 大家好，我是志玲姐姐，一首关于爱与勇气的歌 You and Me， 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全球独家大首播。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投资需谨慎。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今天我们来说说慢跑。慢跑是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的一种运动方式，然而有些人担忧长期性的慢跑会导致小腿肌肉增加，可是事实真的跟他们想的一样吗？首先，大部分小腿肌肉属于耐劳肌，顾名思义，耐劳肌的耐劳能力比较强，增生增粗的可能性比较小。尽管慢跑对于小腿有一定刺激作用，却不会导致小腿增粗，反而有助于全身减脂，当然也包括小腿减脂。简单的说，慢跑不仅不会导致小腿变粗，反而有助于全身减脂，所以尽快放手去跑吧。跑步是你自己对自己的承诺，跑步也是改变你身形的健康开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 Nelly Furtado 以及 Timberland 带来的这首歌曲 Promises。 跑步去找到你自己对自己的承诺。 How you doing young lady? The feeling that you're giving really drives me crazyYou don't have a play about the choke. I was at a loss for words first time that we spoke. You're looking for a girl that'll treat you right. You're looking for in the daytime with a light. You might be the type if I play my cards right. I'll find out by the end of the night. You expect me to just let you hit it, but will you still respect me if you get it? All I can do is try, give me one chance. What's the problem? I don't see the ring on your hand.I'll be the first to admit it. I'm curious about you, you seem so innocent. You wanna get in my world, get lost in it. Boy, I'm tired of running, let's walk for a minute. Miss you is girl, whatever you are, I'm all alone, and it's you that I want. Miss you is love, you already know that I'm all yours, what you waiting for? Miss you is girl, you teasing me, you know what I want, and I got what you need. Miss you is boy, let's get to the point, cause we all alone, you ready? Roses are red, some diamonds are blue, chivalry is dead, but you're still kinda cute. Hey, I can't keep my mind off you.Do you mind if I come through? I'm out of this world, come with me to my planet. Get you on my level, do you think that you could handle it? They call me Thomas, last name Crown. Recognize gang, I'ma lay mine down. I'm a big girl, I can handle myself. But if I get lonely, I'ma need your help. Pay attention to me, I don't talk for my health. I want you on my team, so does everybody else. Baby, we can keep it on the low. Let your guards down, ain't nobody got it over. If you were the girl, I know a place we can go. What kind of girl do you take me for? Miss you is girlBring that on. You know what I mean. Girl, I'm I'm a freak, you shouldn't say those things. I'm trying to get inside of your brain to see if you can work me the way you say. It's okay, it's alright, I got something that you don't like. Is it the truth or are you talking trash? The game MVP like Steve Nash. I'm miscuous, girl. Running time。好，刚才呢，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今天的为你送出的来自于 Nelly Furtado 以及 Timberland 带来的一首歌曲 Promises。但是呢，我估计所有平台上的朋友们还在沉浸在刚才我和静瑜的那个我们的 battle 的歌曲当中，跟刚才那个早上快跑好像没有搭上什么关系啊，很有意思。大家呢普遍的评价呢都说这个早上音乐秀呢真的可以欢乐大家的上班路。然后刚才转折那个地方呢，我觉得我是想到了，很多人也估计不会这么简单，但我没想到我的搭档静瑜其实不知道， 因为我不知道你在哪里接的。我知道你把两首歌曲接在一起了，所以我每唱完一段我都要问你一下，该你唱了吗？ 而且关键他是那种 该你唱了吗， 静瑜是那种怯生生的就看了我一眼，然后我又给他说你继续。 但是你看你唱的太晚了，所以最后最高潮的那个副歌部分没有唱出来，我替大家都觉得说好可惜啊。所以你要不要真的就把方伦子的那个，就是大家最期待的那个，就是那个隐形的翅膀，那个、 你唱的不错，继续来，你也有成为蒙古歌王的潜质啊。 不，刚刚很多人都在夸我说我应该是被广播界耽误的流行歌手吧。 是，客观的说，今天呢我们的静瑜，我差点说静瑜鸟，静瑜小姐姐确实唱的非常好听。 月月鸟小哥哥， 对，因为今天把你和张韶涵的那段放在一起，有点傻傻分不清楚的感觉啊。 吃肉的神仙说必须要投月月鸟小哥哥一票了，透过电波我都能脑补出月月鸟小哥哥一边唱一边抖动插上隐形翅膀的米其林。 是啊，这个陆阳的说没有错过歌曲 battle 是我今天早晨最开心的事了，鹏哥稳赢了有杀手锏。虽然你这么说，但你知道村口恶霸刘小胖怎么说吗？他说刚才震惊了忘记打分了，然后他最后打了一个分数给腾哥打十分， 给腾哥老师打十分，厉害厉害哈。沃克也说了你真的是炸裂的内蒙歌王啊。当然今天呢我们的 battle 也是分两轮的，刚刚呢是欢乐大家上班路的 battle， 接下来我们认真的一个 battle 的环节呢将会在8:30左右放出，所以各位千万不要错过。 你好好想想一会儿咱俩要唱的歌曲，你真的觉得那是认真的歌曲吗？ 很认真啊，哪里没有认真了？我觉得是认真唱的。 好的好的，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最近的乐坛发生的一些事情。丁薇最近呢是发布了首张的现场专辑《美梦如是》，Live at Blue Note Beijing， 也是在 Blue Note 来进行了一次现场的演出和表演啊。 是，那这张专辑呢完整收录了丁薇9月19号在 Blue Note Beijing 举办的《美梦如是》音乐会当中的11首作品。那么现场录音专辑的发布，丁薇的个人巡演《爱是最稀有的东西》2018全国巡回演唱会也在11月28号正式启动了。 是的，那这一次丁薇将会和自己配合非常默契的乐队走访深圳、广州、南京、上海、成都以及北京等6个城市。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丁薇的代表作《再见我爱你》。

来听到的是这首歌曲 Oops， 来自于 Little Mix 以及 Charlie Puth。 这首歌曲对我来说其实还挺有特殊的意义的，因为去年刚来北京音乐台的时候，就是当时放的歌曲就是这首歌曲，所以 每次一放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就想起去年那个明媚的夏天。 这是去年的时候我最喜欢放的歌曲了。当然后来呢，我觉得发现我跟郭鹏的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 Charlie Puth， 所以呢，你没有发现啊，今天节目里有两首 Charlie Puth。 对，所以咱们俩就是这样论起姐妹感情的是吗？ 你是我的姐妹， 英雄的翅膀。 好了，刚刚没有听过瘾的各位朋友呢，待会儿在8:35左右的时候，早安音乐秀我们的 K 歌 battle 还将再进行一轮。 是。 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形象呢，应该比月月鸟小哥哥要更讨喜一些 啊。还有比我讨喜的形象吗？你说是什 么？你能跟米老鼠比吗？ 啊，那我自愧不如哈。算了算了。 11月18日是知名的动画形象米老鼠首映90周年了。 哎， 所以你比不过人家，主要也是因为你太年轻。你看人家已经90岁了。 对，鼠爷爷啊，米老鼠呢是已经有90岁的高龄了，对不对？所以呢，日本东京迪士尼乐园这一次呢和米老鼠相关的游乐设施是达成了合作，他们的相关设施前面现在排起了长队，等待入场时间最长达到了11个小时。 所以迪士尼乐园的运营方啊，他们也说虽然还没有正式记录，但是呢我们不觉得有哪次等待的时间有超过11个小时的，所以这应该也是创下一个记录了。 对，这也确实太夸张了，因为你知道这个东京迪士尼乐园的米奇公馆会的米奇呢，这个景点是以米老鼠的住所为招牌嘛，游客在这边呢可以参观米老鼠的厨房啊、起居室啊，还可以邀请他来合影。但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不去的话，平常也经常会看到米老鼠的这种卡通人物之类在大街上转悠啊。 对，但是这次东方乐园公司说这处景点18号其实没有组织专门的庆祝活动，但是来游玩的游客是络绎不绝的，因为大家可能都记得这是米老鼠首映90周年了。上午高峰时段的时候，牌子上写着等待入场时间660分钟， 真的是11个小时啊。 是，你想象一下，你早晨10点去的话，差不多到晚上10点已经关门了，还没有能够进得了场啊。 是， 但是景点的售票秩序还是如常的。 我觉得如果你能在这一天在这里打到一张卡的话，很多人都是这么想法哈，觉得还算是与有荣焉的一件事情。当然呢，1928年的11月18日，首部有声动画片《汽船威力》在美国纽约上映，米老鼠从此是风靡了全球。哎，你上次说到了这个动漫形象的时候，发现大家现在提米老鼠的人已经有点少了，对不对哈？ 提唐老鸭的人还是很多呀，会不会是提月月鸟的人多了，所以大家就…… 别，这个真担不起，这个真担不起。好了，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米老鼠》。 对啊，什么时候你也能红到有五月天给你写首歌叫《月月鸟》？ 静瑜，这个事儿靠你了，好吗？ 我觉得没太有可能。 一身黑皮肤，白袖套，红短裤，一双大大耳朵，随时在向人打招呼。他是我朋友，陪我笑，陪我哭，尤其是当我追不住，有他听着我进入梦中，城堡里面跳舞。世界依然残酷，因为我爱着孤独，以为自己不会迷路，以为自己跟自己再不用谁照顾，以为我爱着孤独，却又崩溃的不住，谁让我拥抱着轻轻的哭。 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了。 走进一号新家12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呢，说到了我们俩唱歌的这件事儿，我忽然发现下一轮也快不久也要到来了，好可怕这个倒计时的感觉啊！嗯， 今天准备了两首，其实真的都是非常精心准备的，而且为了准备好我们周四的这个 battle 环节，我跟月月鸟小哥哥上周末的时候还专门利用休息时间去 KTV 当中练了一下。 咱们俩容易吗？咱们俩业余时间还要讲的节目的事儿， 就开拓一下歌路，发现还有什么歌曲适合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欢乐上班路演唱一下啊！ 哎，然后我们俩一开拓，发现还真的有不少歌曲，反正慢慢的大家就会听到很多凤凰传奇啊什么的，估计都会不日来放送出来了哈。 当然呢，也希望拓宽一下我们的歌路，各位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建议，比如说想希望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我们两个来 battle 的，都可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同时呢，也别忘了我们早秀大乐队的事情。那么金鱼跟月月鸟小哥哥的主唱呢，也希望给自己招募到一些吉他手啊、贝斯手啊、架子鼓啊、keyboard 啊，所以你有这方面才能的话，千万记得要告诉我们，来一起加入我们 CV 出道。 哎，其实我们现在的招募计划已经有条不紊在进行了，第一周就招募了一个敲三角铁的，还挺不错啊。 你第二周招募了一个吹小号的，什么时候可以招到你啊，吉他手，让我看到你的双手好吗？ 对，主音贝斯和吉他手啊，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口技的绝活的话，也欢迎你过来啊。 口技我们 是 要干嘛？ 就是 B-box 曲苑杂谈， 周末喜相逢。 好了好了，控制一下自己。待会儿在一小段广告回来之后呢，将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精彩的 battle 环节了，不要走开。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别说我没告诉你，购买节能家电最高补贴13%的政策本月底就结束了。 那我买全套家电岂不是要多花好几千？ 快去国美，10月20至30日节能补贴季， 节能补贴末班车，千万别错过。 如何才能获得好运？查一查星座运势，给自己加油打气。 让心境锦鲤雪佛兰为你好运加持。现在仅需支付购置税、上牌费及保险费，就能把人气车款开回家，一税两费零压力，雪佛兰给你真实惠。更多轻松购车方式，让雪佛兰带你去搜索。活动仅限指定车款，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 雪佛兰梦创未来。 是谁吸引你的目光？吉利博瑞 GE MHEV 轻度混合动力车型，更节能、更豪华、更科技。即日起置换博瑞 GE， 畅享至高7000元置换基金和5000元金融贴息，详洽当地授权经销商。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1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金

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大家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8:34，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我们带着您的承诺已经回来了，马上要开始 K 歌第二轮 battle 了。各位早上好，我是金鱼。 是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采访一下。忐忑， 没潇洒，潇洒。 你准备下次上忐忑吗？ 不用等下次。 但今天呢，我们要送出的这首歌曲呢，先来听听前奏哈。估计呢，慢慢就有人能够感受到这首歌曲是什么了。其实难度还挺大的，对不对哈？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的第一句话真的是完美的写实了我们俩的状态。 哎，也是好多人上班的状态，所以今天来跟我们一起 K 起来。这首歌曲来自 Elva 萧亚轩，《潇洒小姐》。 潇洒小姐，小姐走着。Yeah. Are you ready? Come on.好带电，好来感觉啊，这个。 强力阵型，各位准备好了吗？ 金鱼上线了。 昨晚睡得太少，黑眼圈遮不掉，眉心上有点早，无所谓不重要，我想你睡不好，暧昧像蚂蚁咬，告白不是祈祷，只想让你知道 你也有好感，为何你不勇敢向前，我撇掉所有阻碍，只让你在眼前，幸福只要面对，胆量不需要训练，做人要潇洒一点，我昭告世界，哇哇哇哇哇， 我喜欢，我喜欢你， 哦哦哦哦哦， 别压抑，不是秘密， 我相信爱情潇洒小姐不爱不行，哇哇哇哇哇， 我喜欢，我喜欢你， 哦哦哦哦哦， 我喜欢，我喜欢你， 哇哇哇哇哇， 别放弃，继续练习， 我相信爱情潇洒小姐全心全意， I want it, you like it。 你知道我在唱的过程中忍住不笑是一件多难的事情吗？ 所以下一段我们俩还要来吗？现在是 交给大家，交给大家。 好好，一会儿我们再回来哈。 You watch me, that's how I like it。欲擒故纵太老，不流行这一套。说爱我别低调，不要像蚊子叫。遇见你就知道，爱大方就是最吵，撑不撑不计较，豁出去会揭晓。 你也有好感，为何你？ 我们又回来了。 世界， 哇哇哇哇哇！ 我喜欢，我喜欢你， 哇哇哇哇哇！ 别压抑，不是秘密。 我相信爱情潇洒小姐不爱不行，哇哇哇哇哇！ 我喜欢，我喜欢你，哇哦哦哦哦！ 我喜欢，我喜欢你。喜欢，我喜欢你， 哦哦哦哦哦， 我喜欢，我喜欢你， 别伤心，爱情 潇洒小姐不爱不行， 哦哦哦哦哦， 我喜欢，我喜欢你， 哦哦哦哦哦， 我喜欢，我喜欢你， 哦哦哦哦哦， 继续练习，继续练习，我相信爱情潇洒小姐全心全意， 哦哦哦哦哦， I want it, you like it。 哎呀，好累啊，这首歌曲。 我喜欢。 好了好了，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今天我们俩的表演算完全结束了。其实我以为一直我唱个哦哦就完事了，这首歌还真简单啊。 这首歌最棒的部分在第一句，你帮我倒回去，我给大家回顾一下。 你还要倒回去？ 好了好了，就在这里。 好了好了， 这首歌的第一句歌词是这样的，你也有好感，为何你不勇敢向前，我撤掉所有阻碍，只让你在眼前。我们粤语鸟小哥哥这样，我撇掉所有阻碍，只让你在眼前。 对啊， 当时就是我形容不出。 你知道这个眼神不好是多恐怖的一件事吗？ 这不是眼神的问题，这是口音的问题。我撤掉所有阻碍，只让你在眼前，我撇掉所有阻碍，这我当时真的已经唱不下去了，但是本着我这职业敬业精神，你知道吧，坚持给你唱完了整首。 所以你刚才脸部是一直在抽搐是吗？ 就一直在做表情管理。你知道吧，就是有那种戴佩妮把话筒递给了歌迷，然后歌迷突然唱了一句 所以你刚才是抓着大腿唱完的吗？ 对，就是拧着自己的大腿。 对，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刚才这首歌曲也是一种感觉，就是李玖哲的不止是场梦的感觉了哈。好，大家可以把你觉得我们刚才这首歌曲的分数来打给我们。 要站谁呢？要站谁呢？ 好了，来听到的是李玖哲不止是场梦。 放眼前方多么辽阔，看不见处像片沙漠，还要为东方人们泪锁，我也累了，刚好有个地方坐，空荡亲吻是谁闯了祸，温室底下竟没有花朵，我说这世界怎么了，最珍贵的都消失了，冬天去哪里了，明天去哪里呢，有谁知道答案呢，如果红玫瑰再也不开，如果那候鸟再也不来，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意，如果我们必须 say goodbye, 如果无人占据这舞台，如果世界没人能去在意，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意，如果我们必须 say goodbye, 如果这不只是场梦，雨停了但没有彩虹，抬头不是我的天空，太阳晒了你也很刺痛，原来头顶上有个洞，早不让我头脑好紧绷，空气差深呼吸也没有，我会不会变恐龙，从这个世界绝种，如果红玫瑰再也不开，如果那候鸟再也不来，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意，如果我们必须 say goodbye, 如果无人占据这舞台，如果世界没人能去在意，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意，如果我们必须 say goodbye, 如果这不只是场梦，人们说多一点爱， 只是我爱你，你爱我的爱， 为了谁而存在？太多事情不能一次一次一次重来，看看这未来，明天的春暖花开，需要你我一点一点灌溉。哎呦。哦哦哦， 如果红玫瑰再也不开，如果那候鸟再也不来，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意，如果我们必须 say goodbye, 如果无人占据这舞台，如果世界没人能去在意，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意，如果我们必须 say goodbye, 如果这不只是，如果这不只是，如果这不只是， 是的，这不是一场梦。刚刚大家是真的听到了现场月月鸟小哥哥跟静云演唱的哦哦哦哦哦， 我喜欢我喜欢。 你怎么成这样了？ 关键我觉得我这首歌曲其实我自己唱的还挺欢乐的，但是刚才呢我看到一个词儿，我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 来，我帮你念吧，这是来自我们的听众朋友艾利欧，灵魂歌者，刺入灵魂。 我第一次觉得我自己也被这个名字所打动了，你知道吧？ 我们俩演唱的是潇洒小姐，然后呢七七不让你看到说月月鸟小哥哥的潇洒小鸟叫的好带感啊，到了单位我都放弃打卡， 这叫潇洒小鸟吗？赵二丫说已经以笑喷哈，然后精彩人说你俩唱的太搞笑了。当然也有一些人提出反对意见，比如说 TR7 说大早晨第一次想换台，那我觉得你现在可以接回来了哈。 对，我们俩不唱了。对，这个礼拜的罪已经遭完了哈，今后不太会有了。 然后妹说你们俩这样借机互相表白合适吗？我跟你说，其实静瑜不是当时抢我那段词，他不是要跟我表白，他是觉得凭啥你一直欧，我就一直唱，我也要欧一会儿啊。 不是要欧一会儿，是因为他每次一欧我就忍不住想笑，你知道吗？我跟他欧完了之后我就没法正常唱，所以我就夺回来我先唱，这样我就不至于笑场啊。 是。 蓝色星光说月月鸟小哥哥你那段撇掉我了。 撇掉我 了。所以这次要支持小姐姐。 其实你这么说来，我觉得好像我也仿佛像失忆了一下。 我撇掉左右阻碍之遥立在眼前。 你刚才是哪国语言？ 好奇怪的。哎，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说撇掉啊。所以大家如果想回听这一段的话呢，或者回听今天我们俩的两段唱腔，可以去下载一下听听 FM， 是听见的听，听听 FM， 然后每天早上的7点到9点钟它是会在直播平台上的、那过了这个时间段呢，大家搜索一下早安音乐秀就可以找到静云跟月月鸟小哥哥了、谢谢小陈给我们打了99分，说多一分怕你们骄傲， 感谢感谢啊。所以下周呢，这个要唱什么歌或者选什么曲，大家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下， 是的， 以免呢我旁边的静鱼特别的劳神伤脑、对不对、 我挑了一个高难度的歌曲的话，月月鸟小哥哥唱破音怎么办？ 你随便挑，真是贝加尔湖畔，来吧。 那下一周的话就 Beyonce 的 Listen 怎么样？ Listen 吗？Listen 有没有那个 Bang Bang 那种底下来两句？我愿意在底下垫个底。 太划水了。给你介绍一位一点也不划水的女演员、张兰心。 张兰心确实一点不划水， 功夫背景啊。 对， 那么最近呢也是因为这个背景，所以加入到了范迪塞尔主演的极限特工4当中、 是，她也成为了 TFBOYS 王源之后呢又一位加盟该片的中国演员啊、张兰心因为出演成龙的电影12生肖而成名，当时那个当中你记得她最经典的一个动作吗？就是她大长腿直接 伸出就把那个钥匙勾出来， 对，直接从车底，她勾出的是钥匙，我还以为是勾出的阿杜呢，你知道吗？ 什么呀。她曾在多部影片当中塑造了打女的形象。那么极限特工4的片方也表示说，因为张兰心出色的武打水平，所以是他们非常看重那一点，所以选择了她来出演极限特工4、 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极限特工的主题单曲 The Americans 带来的 In My Foreign。In my foreign, in my foreign, yeah, the top back all the way, rolling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A, girl, do you wanna ride, ride, ride, in my foreign, we can turn up the radio,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girl, do you wanna ride? For sure she wanna ride, for sure she wanna slide, for sure we getting saucy, for sure we getting high, pull up, swaggin', hop out the wagon, suckers gonna hate, but the ladies wanna rag.What you say, what you say, what you say? Whole team faded like John with the J. Cradle to the grave and Y to the bay. Millions in the bank and the hundreds in the safe. Ain't nothing to a G, baby. Foreign sitting low, climb out the V, baby. Ain't nothing to a G, baby. Foreign sitting low, climb out the V, baby. Do you wanna ride, ride, ride? In my foreign, in my foreign. Get the top back all the way. Rolling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A. Yeah, do you wanna ride, ride?In my fault, we can turn up the radio.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It feels like Saturday, every day. I'm smoking loud and feeling so high. I'm rolling good through my hood. Getting lit like the 4th of July.Time I pull up is all in my beat. Do you wanna ride till your girl comes slide? And we can get lit tonight. Yeah, yeah. I ain't gotta tell you how it is. Baby, I'ma give you the biz. How you wanna roll in the Lambo or the road? Cause you know that bump you got flow. Do you wanna ride, ride, ride? In my fallin', in my fallin'. Let the top back all the way.Rolling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A, girl, do you wanna ride, ride, ride? In my foreign, in my foreign, we can turn up the radio.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girl, do you wanna ride? You should bring your homie, I'll bring him too. I know you like the spotlight, so let me introduce you. Just me and you, parked up at the top, looking at the view, so many. Streets of LA, girl, do you wanna ride, ride, ride? In my foreign, in my foreign. We can turn up the radio.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girl, do you wanna ride? 好了，我们来 来听到的这首歌曲 In My Foreign 啊，这是极限特工当中的一首主题曲，所以大家呢可以去多多关注一下。今天呢除了我们俩特别欢乐的唱歌以外，其实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说被什么声音吵醒。我估计这个问题刚才开车的人已经有答案了，就是被我们的早安音乐秀我俩的唱歌吵醒。 每周四的时候吵一次哈，大家忍一忍就过去了。 还好也还好， 当然 对对、啊、 也受到了很多其他的，比如说像蚊子的声音啊，就在耳边响，像战斗机一样， 嗯， 嗡嗡嗡的扇也扇不到，最主要是突然没声了，你还会担心说它现在是不是正在咬我啊，心里也很慌。 蚊子确实很讨厌，在于它的那个除了它的攻击力也比较强哈，就是叮一口一个大包以外，它的那个声音真的我跟你说还不如那种当当当的，有的时候 当当当当当当 对对对，你这种当当当就算了，就是蚊子那是嗯 哎呀行了行了，别学了，别学了， 受不了啊， 待会儿又吓到大家了哈。不管被什么样的声音吵醒呢，这个时候呢最怕有人过来跟你说一句心静自然凉 所以我觉得围剿那一层今天答案算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大封闭哈，他说什么样的声音都无法将我吵醒 只要你足够困的话哈、嗯、当然也希望大家在休息的时候都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如果外界实在吵到不行的话，不妨可以戴上耳机听一段比较舒缓的古典音乐也是不错的选择咯、嗯、 是的啊。好了，今天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的光照条件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呢冷空气带来的平流的降温呢比较明显，使得今天上空的大气团呢变得更冷了，所以气温是有点下降的趋势啊。 今天是小雪节气，除了吃饺子之外呢还想提醒大家啊，我们目前还看不到北京有降雪的苗头，那么北京初雪的平均日期是11月29号，今年的初雪预计来得比2002年要再晚一些了哈。不过还好呢，北京的冬季长达5个月之久，现在才刚入冬20多天，留给雪姑娘一展风姿的时间还有很长呢。 嗯，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坐上你心爱的二路公共汽车，多多听听早安音乐秀哈。好了，这就是今天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各位， 拜拜。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974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见。 有一些梦边走边做行不行？转几个弯再找到他行不行？因为地球是圆的，看相信就能相遇。最美丽是一路上的脚印，啦啦啦。悲伤，下一站尽管幻想，邂逅了微笑，错过了绝望，每一站也算不孤单。挤在爱的路上，看着人来人往，小孩跳就不慌张。有一些梦行不行？转几个弯再找到他行不行？因为地球是圆的，看相信就能相遇。最美丽是一路上。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全球首播。